和我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成长。每当到了夏天，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。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。 阅读，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别看师爷做了决定了。佟林是双手反对，师爷，不行不行，我绝不能做出那种事儿。方才沈力王所说不假，他过去救过我的命，我现在要报恩，这笔账前高后抹，谁也不亏谁的，谁也不欠谁的。往后再把他抓住，另说另讲。不过这次例外，哪个人也不能伤他们。董谦点了点头，罢了。海川呐，真君子也，但不能这么放，得有条件的。双方都在商量对策，这时候日头就往西转悠了。胤禛马上召集血滴子、大内高手，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人放回来怎么办，放不回来怎么办。哎，陆恒又有主意了。陛下，我出个馊主意，不知您同意不同意，说吧，什么主意？方才我就想，咱是否能这样，叫佟林把人放回来，我们在香山脚下立一座香山英雄擂，摆一座擂台，让佟林等人随便请人，我们也随便请人，在擂台上决一雌雄。佟林的人要输了，佟林认罪伏法，往后老也不跟您反对了。我们要输了，这话我没法说。好了，老江哥，别往下说了，我替你说。如果在擂台上我们输了，朕愿脱袍让位，不反对我当皇上，我不当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陛下圣明，不过老天有眼，怎么的咱也输不了啊。陛下您好好想想，佟林现在身边还有什么人？满打满算那些人都把他们召集在一起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 这件事我敢包打擂台，我马上把我老师张明志、赵明真请来，我这两位老师两个圣人往台上一坐，佟林他们瞪眼没辙呀，哪个是他们二位的对手？我们稳超胜券。另外他把他那些狐朋狗党全召集齐了，我们在香山脚下再把他们一网打尽有何不可呀？好主意。你们大家以为呢？陛下圣命，我们认为这是个好办法。好吧，燕真二次来到队伍前面，哎，佟林，来来来来，我再跟你说几句。方才我们大家商议了，朕法外开恩，赦免你等无罪，你们现在都属于合法的人，但有个条件，必须在香山脚下立擂，在擂台上决一雌雄。佟林，你随便请人，你有多大的能耐你就使多大的能耐，尽量把你那些高人朋友全约来，我们在擂台上决一胜负。打擂的时间不长，三天，就三天。如果我们的人打败，朕愿意脱袍让位，谁当皇上都行，跟我没关系了。佟林，你们在三天之内要不是对手，你该怎么办？这还没等佟林说话呢，张芳说话了，我替我师叔说吧，三天之内我们要打不赢，我们仍然是犯了法了，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法落，杀剐存留，甚至大国主都随便。好嘞。佟林，张芳说话能代表你不？佟林点头，能代表，妥了，现在我们签字画押。啪啪啪，每人拍了三巴掌，算发了誓了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但是雍正提出还有个条件，你们在北京城里待着可不行，你们搬到城外去，城外你们属于不犯法，要一进北京城要叫我知道了，抓着是格杀勿论，不在条款之内，你们可千万听清。双方又商议7月15香山立英雄擂，佟林这才答应放人，但这儿没放，一直撤出北京城到了安全地带了，这才把神力王和家眷全给放回去。就神力王这一折腾啊，不死也扒层皮呀、啊，仨魂吓丢了俩呀，回去了趴半年没好，老头到年底一口气没上来，也咽了气了，就这回惊吓的把他放回去咱不提。胤禛等人怎么密谋策划，怎么立这座擂台，怎么请张明志、赵明真，怎么埋伏，咱先不讲，翻回头说佟林中人。7月15一算计还不少日子呢，到哪里安身呢？对着雍正还多加提防，此人说话向来不算数。你别看他说了赦免你等没罪，那是大庭广众之下不得不那么说，暗地之中他还得动手脚，因此要严加提防。总而言之，这局面呢就算打开了，比那阵强得多得多。他们又打佟家祠堂又搬回来，按照张芳出的主意，就在香山脚下先包了一座店房，你得有落脚地，另外得请人呢，光这点人能行吗？包这店房可费老劲了， 开店的主一听佟林包店房，谁也不敢包，知道佟林现在犯法，早晚皇上一瞪眼，你为什么租给他房子，你犯下掉头和抄家之罪。走了几家都不敢包，最后大家出主意，干脆咱们把店房买下来得了，成了我们自己的多好。就这样大家集资买了一座店房，是高家老店，让掌柜的带着家眷是远走高飞，你们受不着株连，把店房买下来了。经过简单的修缮，门前立起大牌子来，干什么呢？佟林在此，就写这四个字，这玩意比什么号召力都大，主要是做广告的。门前也派上人站岗，晚上寺外派人巡逻，格外加谨慎。就佟林在这高街店住下之后，没两天的时间，这人是陆续来到。谁呀？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，珍珠佛董瑞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了。至此大清国寺的名剑全都到齐了。没过几天，何德元、尚道明、庄道勤、李道远亲师兄弟四个人赶到了。又过了两天，喜信传来，南海三公赶到了。知不言，懂不说，明不讲，这仨怪人从海南来到北京，给佟林帮兵助阵。其实有人家什么事儿，暴打这个不平啊。佟林率人迎接，三公一看，哎呀，免礼免礼免礼，海川呐，小伙子有人缘啊。人到难处拉一把，我们老哥仨尽微薄之力呀。海川，放心吧，擂台的事情包到我们大家身上了。佟林千恩万谢，把三位让到里边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左一波右一波来的人可不在少数，其中还来了一波，就是杭州西风禅林的西风长老秋禅到了，带着黄眉童子苗吉庆，故人相逢啊。可秋禅来到里边一看，咋这么多高人，心里自然高兴，问佟林：海川呐，七月十五这英雄泪，你心里有把握没？佟林看看身边没人，这才跟西风长老说：老人家，我心里没底呀。为什么没底？因为胤禛也不是好惹的，既然他敢画出这个道来，他肯定有一定的把握，起码来说他手下有几个人极难对付。哦，都谁呀？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号称武林二煞，这俩人肯定出头。另外大内之中雪滴子里边有不少的高人，据说还有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还有轩辕志，还有泥小鬼陆恒等等等，这都是难缠的手啊。我们的人是否能就把人家赢了，这边很难说，故此我心里没底。是啊，别人都别说，光这个张明志、赵明真就对付不了啊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， 就是你那几个师爷董乾、江达等人，也不是张明志、赵明真的对手。 是啊， 那么老人家您看怎么办？时间还来得及。当然了，远处的高人有的是，鞭长莫及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。你应当到西山碧云寺去一趟，请一请碧云寺的老方丈宝珠罗汉。三宝大法师宝珠罗汉现在在这儿呢，从西藏来的，此人武功盖世，要论功夫不次于张明志、赵明真，他要肯于帮忙，我们心不就有底了吗？哎呦，我跟人家素不相识，你不认得我认得，他还是我本门户之中的一个师爷。海川呐，我替你走一趟，我到西山碧云寺见见三宝罗汉，如果他肯于点头，那你就放心吧，这擂台咱是管胜不能败。佟林把这主意跟大伙一说，哟，都知道是吗？宝珠高僧回中原了，要那么说那可太好了，西风长老还认识，由他做引荐人，无论如何靠人情面子堆也得把他请出来。 谁去呢？佟林当然是不可缺少的， 西风长老陪着佟林，病太岁张方，英雄德禄陆明瞻，老剑客关斗关九公，找了几位头面人物，老少九人起身到碧云寺。这碧云寺是一座大庙，规模宏大，气势宏伟。等来到山门前，西风长老让众人等着，过去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，出来个小和尚，一看来了十来个人，都不认识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各位有事吗？西风长老笑着点点头，请问宝珠大师可在庙中吗？ 在。 烦劳你痛禀一声，你就说晚辈秋蝉前来拜会，我是从杭州来的。 哦，请稍后片刻。 小和尚到里送信儿去了。三宝罗汉呢，这位宝珠大师已经知道外边的形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北京折腾的那么凶，他能不了解情况吗？宝珠罗汉一琢磨，下一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啊，看来我在这待着不太太平，最好转一个地方，等多咱战场结束了我再回来也不迟。他担心什么呢？他就怕姻亲姻亲，姻友姻友，转着圈再介绍他这儿来，把他请出去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去是不去？他就想躲避这个事儿，心里正盘算着呢，小和尚进来了。当家的，外边来了十来个人，为首的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是从杭州来的，报名叫秋蝉，说前来拜会。秋蝉啊，想起来了，西风长老跟他来的都什么人？ 那我没问，有老的有年轻的，十来个，看那意思都是武林界的高手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您在庙上呢，让他们等会儿，没用的东西。我就少说了一句话，哎，这可怎么办？既然这样，给我请进来吧。是是是。小和尚把嘴撅多高，心说这怪我们，你事先也没交代。到外边把庙门开放，各位施主往里请吧，我家师父有请。众人列着队进了庙，三宝大师在台阶正恭候着。西风长老秋蝉一看，这老和尚没见老，那脸蛋通红瓦亮，眉毛都刷白刷白的，老头一百多岁了，也不知道吃什么营养品，那个气色那么饱满，体格那么健壮。西风长老赶紧双膝下跪，师伯在上，我给师伯问安，阿弥陀佛。哦，秋蝉呢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咱爷俩有五六年没见着了，可不是吗？我听说师伯在这儿，本应该早就来给您问安，因我的西风寺事儿也不少，一直没抽开身子，望老前辈原谅。哎呀，没说的，现在都忙啊。哎，秋蝉呢、啊、这几位啊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把佟林叫过来了。这一介绍，三宝和尚心里说坏了，坏了，佟林这一来肯定是请我出山，你不叫他来干嘛？他心里都做好准备了，面上是挺热诚的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久仰久仰啊。紧跟着挨个介绍，还没等介绍到张芳这儿，张芳自己介绍，嘿嘿嘿嘿嘿，这个我自己介绍介绍吧。大和尚，我是江苏瓜州小张庄的人，我父亲就是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，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，我是他儿子，叫病太岁张芳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是我师叔，我老师就是81门总门长三清教的教主欧阳修。是吗？哎呀，久闻大名，闹了半天是少剑客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大家坐下了，小和尚献茶，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西风长老这才谈到正题。师伯，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一次来给您找麻烦。还是叫佟侠客说吧，我呢只是个介绍人而已。海川呢、啊、你说说。 是， 佟林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我们打算请您给我们帮帮忙。7月15在香山脚下要召开一座英雄大会，我们这些人人手不齐，另外没有什么特殊的能耐，知道三宝大师